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我又要講威講咗先，我真係好鍾意你嘅啫。 係，因為有阿水哥呢，其實想得嚟呢，都係即係啲死人冧樓嘢嘅。因為如果唔係，我唔會逼到我出嚟嘅。 咁我又想問返阿黃醫生先啦，其實就你同唔同意？其實而家政府呢，就係刻意利用呢個條例草案呢，想將醫生同病人擺喺對立面，或者想將醫生同香港市民擺喺對立面。 當然係啦，其實即係老實講，喺香港做醫生，我成日都講。 喺香港做醫生嘅， 邊個唔知辛苦咧？尤其是我哋喺公立醫院做嘅，揾錢又唔多，做就做到死。 呢樣我好明白嘅， 你 如果唔係諗住可以即係服務市民、照顧病人，為己任嘅話，你係唔會喺度繼續做㗎呢份工。 咁 我哋點會係同市民作對呢？我哋一定係即係考慮市民嘅利益。 如果唔係，你都出咗去私營嗰個揾大錢啦。 所以其實係一個。 即係大話嚟嘅，即係而家老實講，譬如市民想要嘅嘢係改革醫委會咁樣樣，係咪解決醫醫傷衞嘅問題，或者改善醫委會嘅效率，係咪？而我哋想要嘅嘢呢，就係我相信其實市民都想要，就係話唔好俾人政治操控咗呢個醫委會，係咪？ 呢個最緊要咯。 而事實上呢兩方面嘅訴求呢，係冇互相抵觸嘅。 係互相扶相成添嘅，意思實上可以達至呢兩方面嘅訴求呢，係冇互相抵觸嘅。係互相扶相成添嘅，意思實上可以達至呢兩方面嘅目的嘅方法呢，係好多嘅。即係譬如我講過好簡單嘅例子，你而家要加4個業外委員落去醫委會啊嘛，溝淡等唔好咁多醫生啊嘛。係啊，不如搞到4個呢個邊？ 換個方法㗎， 你咪唔好要特首委任咯。我成日都講啊，你咪喺立法會叫啲議員互相產生、互選產生咯。立法會議員最後代表性啦，尤其是地區直選嗰啲，點解你唔喺立法會議員嗰度叫佢哋產生啊？區議員都得㗎。 喂，你會唔會 咁大個？ 會唔會講埋個6+6你哋嗰個方案？ 呢個係嗰個係另一個方案啦，嗰個要講可 啊 sorry 啊张崇德咁样，就会令到佢哋就会有错觉，就系、是，哎，梗系啦，你班医生喺度阻住晒，等个医委会冇得改革，搞到我哋咁惨啦，要贫扑九年先至可以讨回公道。事实上唔系咁样嘛，事实上可以达至到改善到呢件事，但系同时间亦都唔会俾政府操控医委会嘅方法系有好多，只不过政府系死都唔肯用咁解啫嘛。咁所以其实阿水哥讲得啱，即系呢一个问题其实从来都唔存在嘅，矛盾系唔存在嘅。 嗯， 只不过政府系要将嗰个矛盾制造出嚟，然之后令到呢一个变成一个好难解决嘅问题咁解。 你哋有咩 counter proposal 咧？ 大量， 例如咧， 例如头先讲嘅其中一个啦，最简单、最简单可以理解嘅就系头先嗰个啦，即系将嗰四个嘅业外委员照加落去，但系将嗰个特首。唔好俾， 唔係由特首委任， 唔好俾特首委任。 嗯、 有啲國家係，譬如好似英國咁樣樣咧，係、嗯、由枢密院去nominate，、 嗯、 跟住由英女王去委任，唔、 嗯、 係由行政機關委任嘅。又、 嗯、 或者譬如美國咁樣樣， 英國嘅首相委任嘅， 係啦係啦。譬如美國咁樣樣，係由佢哋嘅 parliament 就產生。 即簡單嚟講，唔係嚟自佢 cabin， 係啦。總之唔可以有任何一方嘅人可以 dominate 咗呢個 council 嘅。 嗯，即係大家睇過港大校委會就知啦。如果一個人，如果嗰個人 dominate 咗個 council 嘅， 呢個好易理解啦。 會有幾大鑊咧？就大家睇港大校委會就知啦。 即係個個人委任，下要委任嘅李國章。 係啦，你就算你有九成啊，即係九成嘅人，院校嘅人話我唔中意李國章，但係佢而家仍然。坐喺你个校委会主席度。 嗱，我读下有啲乜嘢 potential 嘅人可能会被委任入去啊？有一个叫钱志荣，帮港出声嘅成员；有一个叫毛洛礼，系山运时协助冠中巴士集团入品申请禁制令嘅人。咁例如可能系一啲港大校委会嘅成员啦，例如李国章， 你唔好系何君尧啊， 例如可能纪文凤，例如可能系黄永光啦，青少年。 青少年军总会总监，哇犀利！犀利嘅仲有咧何君尧，唔使讲啦，陈万奇又唔使讲啦，仲有魏明德， 难听个粗口啊！你 全国政协委员，即系成班人咧，好话唔好听，都系红底嘅。咁你个政府就一定系要揀呢啲人，偏偏要委任入去个坑数度。 与民为敌系佢哋嘅特性嚟噶嘛？ 我谂唔止系红底，而系呢啲人喺专业上个操守咧，即系你睇到佢出嚟讲嘢做嘢咧，都系即系比较唔要面。 佢而家话加落去嗰四个业外委员里边咧，佢就话啊，有一啲会系将会系社工，有一啲就将会系病人组织嘅代表，咁诸如此类嘅。 啊！我想 咁，但系就问题咧，就系呢一啲咁样嘅定义咧，就冇定义嘅。咩叫病人组织啊？或者譬如 病过嘅就系病人组织啊？ 即系 何君尧，我早两个月入院医院咯，我又系病人组织啦。 佢咪安排咩咯？ 琴日有啲建议 安排卢颂茂入去咯。咁你冇得讲啦啩？卢颂茂话我医生啊。 其实无论即系佢入边系点样辩解都好咧，总之最后嗰个委任嘅权 就喺六八九度， 喺边个度咧？咁嗰啲委任咗嘅人。咪就会帮边个讲嘢咯， 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你信佢啊，唔信佢咧， 冇错啦。即系 六八九应该信佢定唔信佢咧？ 即系好老实讲，如果 你一食伤木生命， 事到如今，即系发生完校委会嘅事，发生完咁多间大学嘅校类似校委会咁嘅组织嘅事， 陈万奇个校董啊， 去到今时今日，你都要话俾我听啊，好似某党嘅即系立法会议员喺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啊。个医委会里面本身都有好多系特首委任噶啦，咁 系啊系啊。 如果系有人咁样样，到时今时今日都仲话俾我听你系信佢嘅，咁我都真系无话可说。 我可以开名啊，佢哋唔方便开名咧，嗰个系鸡仔兰。大家搜寻埋一段新闻啦， 因为佢个讲法其实系几唔合逻辑噶。我喺晏昼我睇完之后，我都觉得佢话呢样嘢系特首委任系不嬲都有噶啦，咁不嬲都有嘅嘢你就 代表佢合理啊嘛， 你就俾佢继续噶啦。咁我哋不嬲都冇冲刺嗰啲厕所用，咁我哋咪应该不嬲用返马桶啊？ 啱啱先讲大校委会就讲緊唔可以由行政长官委任啲 council 入去。 係囉。 你呢头就话嗰样嘢系不嬲委任惯㗎啦，冇所谓呢，咁政改你又唔代住先嘅呢？ 你训练医生嗰个大学，你又唔想佢委任啲校委，但係监管医生专业操守嗰啲呢，你又肯俾佢委任啲操控我个议委会，喂，真系好离奇喎！如果系咁样， 咁啊，仲有第二点又系好，又系好离奇。佢话根本上咧，委任特首委任呢样嘢系冇问题嘅。佢话只不过系梁振英运用呢个委任权就冇就有运用得有问题啫。 系啊， 呢句先要攞命，你明唔明啊？ 咁啊，而家挡住咯，唔俾梁振英搞咯，系咪先？ 咁喂，我当你挡开咗我。好同意啊！皇上成日讲嘅话，你唔可以将个底线定喺为 anyone but CY 噶。下一次俾一个仲衰过 CY 嘅时候，咁、哎、你点啊？你唔喺个制度上，而家已经封死咗佢。下一个你保证唔会有人可以衰得过梁振英，即系你觉得梁振英已经最衰噶啦，冇人衰得过佢啊！ 我哋成日都讲咧，即系医委会对于一个普罗市民嚟讲咧，系一个好。好重要嘅民生嘅beacon 嚟嘅，即係佢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同埋一个好重要嘅守卫者嚟嘅。你同我都有机会病，你同我都有机会睇医生嘅。咁你睇嘅医生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水准呢？嗰、那个监管组织呢，嗰、那个揸旗嘅组织系好紧要。咁而呢个组织嘅组成呢，一定要系一个好公义嘅方法去产生。咁而我哋成日都讲，即係 justice is not only to be done, but to be seen to be done。即係你如果一日我哋未有一个好民主、好公正嘅特首产生办法嘅时候咧，而你将呢一个医委会嘅产生组成嘅过程，佢权力交晒俾呢个人嘅话咧，系一件非常非常之危险嘅事，尤其是当呢个政府同埋特首已经开宗明义讲咗俾你听，我系为咗要便利海外医生嚟香港，我先咁做嘅啫。嗱，佢冇呃你嘅。佢讲埋俾你听， 讲埋俾你听，你又点啫？ 我已经系为咗打开对门，放啲贼入嚟，先至咧问你攞锁匙噶咋？嗱，你咁都要俾条锁匙我嘅，咁啊冇嘢好讲啦。 啱唔啱啊？ 系啊。 嗱，所以我之前咧，我讲过有个笑话嘅，我就话，我就同阿 Raymond 讲啊，我话阿黎生，等阵间咧，你入去睇个医生咧，系我哋广州嘅毕业嘅一个名医嚟噶。嗱，你唔好睇佢好后生啊，好有经验噶。 我可唔可以唔拣呢个医生？ 好，唔紧要，隔篱房有个我哋一带一路哈萨克斯坦毕业嘅。 我讲都未讲得佢名喎、 啊。吓、啊，唔紧要，我哋普教医。 哦， 普教医死未？ 问你死未？我哋教啲叙利亚人讲普通话。 我仲有乜拣得啫，大佬？ 黎生，你信我啦，我哋而家开放咗之后咧，系咁多国籍噶。 唔系，我唯有执包袱去法国医院嘅啫。你再系咁讲啊，吴生？ 我仲有得介绍、啊， 其实 仲有乌兹别克、啊，你咁 啦，好多都讲过，就系、是、其实呢个海外医生可以摆入嚟呢个咧，系假命题。 嗯。 你睇翻所有先进国家咧，都唔够医生嘅。 嗯， 吓，边一个国家可以大量输出医生嘅咧？全世界得一个嘅啫，那个叫古巴。 嗯， 冇噶啦，因为其实医生训练系好长时间，好严谨。 嗯， 而当你个社会有好多医生嘅时候，其实你个生活水准亦都提高，你需要嘅医疗服务亦都更多。 嗯， 其实系好难追得上，仲可以出口嘅。 其实呢一方面咧，可以再讲多少少。我哋唔够医生啦、 嗯， 尤其是公营医疗系统里面唔够医生啦。呢、嗯這个问题其实唔系今日先发生噶嘛， 嗯， 发生咗好多年噶啦。 呢个系医疗融资嘅问题。 年年冬天，大家都会，哎呀，系、啊，突然间醒起原来 一流感嘅时候就发觉， 系啊。 其实呢个问题咧。几年前呢，其实我哋已经行緊一个正確嘅方向去解决㗎喇。政府喺几年前开始呢， 公司要協力 就喺两间大学里面呢大幅增加医科生嘅名额。喺、 嗯、 几年之间呢，将个医科生嘅名额增加咗一倍以上。 嗯、 增加咗一倍以上。嗱，点解呢样嘢咁紧要呢？係因为呢一班人呢，你佢哋将来如果畢咗业嘅话呢，根据往绩呢，根据数字统计呢，呢一班人絕大部分都會長期留在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裏面服務的。 嗯， 他真的可以幫到剛才我們講的問題的，他真的可以幫到譬如剛才說等幾日才上有病房上啊、等幾年才有泌尿科看啊、這些問題他們真的可以幫到。 但要不給醫管局分定先得喎。 但是呢海外那些醫生呢，那些所謂海外醫生 呢，了2.5億了， 如果你根據數字呢，其實统计里面呢，五年之内呢，呢一班医生呢大部分都会离开咗公营医疗机构、嗯、去咗出面度挂牌嘅。嗰、嗯、啲人其实去到最尾呢，佢唔会帮得到你同我嘅。佢、 嗯、 最后都只不过係出咗嚟搵钱嘅啫。所以其实真正解决问题嘅方法，其实几年前我哋已经行緊一个正確嘅方向，就係、是、大幅增加本地产生嘅医科生名额。咁而呢一班医科生呢，出年就会毕业㗎啦。出年开始呢，个医科生毕业嘅人数咧就会大幅增加，嗱，但系咁吊诡嘅就系、是、到今时今日咧，无论系医管局又好，无论系局长又好，食卫局又好，政府又好，都到而家咧，我哋逼极佢哋咧都唔肯讲，佢哋会唔会肯调拨资源去将呢班人吸纳去呢个公营医疗机构里边做嘢？ 嗱嗱，呢样嘢发生过噶啦，已经 冇错啊。 之前十几年前又是这样， 没错， 不够医生，大量训练，跟住我唔记得是沙士定几 成三年嘅事， 系啦，冇钱、啊，唔请啦，咁嗰班人就断啦， 业等于失业啦。嗰段 我记得有咁嘅故仔啊， 已经试过噶啦。 记唔记得咩叫肥鸡餐？ 记得。 肥鸡餐就系话医管局唔够钱请医生，所以咧就 唔单止医生嘅，好多护士、医护人都系噶， 所以 我哋都系啊， 掉一嚿钱出嚟、嗯，吸引一啲资深嘅医生咧提早退休， 系、嗯、 啦， 掉走咗佢哋之后咧，因为嗰啲人工贵啲啊嘛，咁、嗯、佢就可以请翻多啲医科毕业生， 放射治疗师都系行呢、這个， 但系都请唔晒。然之后咧，有一班咧嘅医科生咧，一毕业之后咧就失业，结果去咗边咧？就去啲药房、药厂嗰度卖药啊， 做 sales 卖电话啊，我哋去啲放射治疗师 咁样样嘅。咁嗱，你谂下，即系。是一件超级荒谬的事，明明用紧你同我纳税出嚟嘅钱去训练嘅医科生咧，佢又唔要。 咁我明白你两个都唔拼咯。 然之后而家咧就要降低门槛，将货就价去请一啲 海外嘅医生， 斯坦度嚟嘅医生， 乌兹别克可能唔啱。 然之后就话俾你听，啱噶啦，咁样样请嗰啲医生咧就可以解决到香港嘅医疗系统问题。 系啦，医生短缺嘅问题。 成个古仔系听落系唔合理到 唔合理到極點啊！ 喂，好奇怪喎、啊！我覺得阿、黃醫生嘅說服力其實好足夠，點解 sell 到我而 sell 唔到立法會議員咧？好奇怪，我真係覺得呢樣嘢。 我唔知啦，但係可能即係有一部分嘅即係諗法就會係今年係選舉年啊嘛。 嗯， 係啊， 即係你喺選舉年裏面做一啲有機會、嗯。影響你的得票率的事情，可能 有議員就會有顧慮、即是好像剛才我說的，可能議員就會有一部分很膚淺很直接地想，喂，我給我的選民見到我阻撓這個醫委會改革、會不會什麼的呢？但事實上我覺得你不要那麼低估香港人，香港人有時即係睇嘢，我哋睇得好清楚。 他們不出聲的其實是明白的， 尤其是現在你那件事擺在眼前，就是你改革醫委會之餘，你是不是能夠將那個專業自主或者香港人所接受到的醫療服務水準可以維持，是一個更加重要的議題。咁如果你投贊成票，即係所謂我助紂為虐之後，當嗰個門檻降低咗，將來因為呢一件事而香港嘅醫療事故增加，我哋接受到嘅醫療服務水準下降，我哋而家喺新聞裏面睇到嗰啲。在鄰近國家看完醫生之後被人偷了個腎，那些這樣的事件是發生在香港的話呢， 你們 香港人會記得，香港人會記得的，香港人會記得今時今日究竟是哪一個做這些決定令到他們到時接受到這些醫療服務水準的。所以我覺得即是從政者呢，官員又好，尤其是是議員啦，有時眼光要放遠一點，亦都不要低估自己的選民。 是啊， 是啊， 同埋你叫海外醫生嚟，你梗係要最正嗰啲㗎嘛，你梗係要 請個最叻嗰啲 嘛，最最有醫德嗰啲， 你專登降低個考試嚟到去吸啲渣， 你又係俾咁多錢 㗎鬼啊？ 點解唔做翻同香港醫生一樣水準嗰啲人咧？同埋你諗下，如果你唔肯應承請未來畢業嗰班醫科生？咦，点解无端端海外医生你又有钱请嘅？点解如果医管局同样都系冇钱，你放宽咗海外医生个门槛，都系冇钱请噶？ 系咯， 一系有钱，一系冇钱嘅啫嘛。咁有钱你咪请我哋啲毕业生咯，冇钱咁咪两边都冇请咯。 系咯，大家都冇请咯，揽住。 咁所以呢个系海外医生呢样嘢系一个伪命题嚟嘅，又系揾你笨嘅。 嗱，我嘗試下就住你頭先話，即係有人質疑你哋醫護委員會咧，就醫醫相衞，幾時都係保持住一個非常之高嘅一個考試門檻，就令到咧個個都考唔入，於是唯有你哋而家喺香港做緊醫生嘅人就 benefit 曬啦咁樣。有人話個考試好難考嘅，甚至乎我記得好似阿蕭生講過咧，哇！啲考試題目又或者有啲 patient 啊，基本上佢講唔到英文嘅。系嘛？即系如果你系英文个 fluency 唔够嘅，又或者你系听唔到边一个 accent 嘅英文，即系譬如你同唔到澳洲人沟通啊，又或者你同唔到印度人沟通啊，你基本上你就同唔到个病人沟通，于是你就 fail 咗个考试，有冇啲咁嘅事咧？ 嗱，其实咧，如果要讲呢样嘢咧，又真系扯火噶啦， 你随便扯啦。 其实 嗰个人唔做节目噶啦， 今日 随便扯啊， 上嚟扯火啊，其实咧，十年八年前開始呢，就有人呢就呢件事打個官司，司法覆核之後呢，其實而家喺內地嚟香港考試嘅醫生呢係可以用普通話考試嘅，係可以呢我哋提供翻譯俾佢，因為個理據就係普通話都係法定語言， 係 冇理由唔可以用普通話考試嘅咁樣， 即係蕭生錯。 但事實上你問我，喂，大部分香港人都是讲广东话的啦。你一个不懂讲广东话的人，你在香港行医，你怎么跟病人沟通呢？这个不是政治问题。这个也不是合不合乎基本法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够跟病人沟通，然后从而提供到一个合理的医疗服务水准的问题。 没错，所以要推普教幼稚园。等你们班友全部都 懂九教中。 是啦。 是啦，可能。 配合这些医生。 嗱，咁即係所以有人亦都提出過咧，我冇記錯嗰個又係蕭生，基本上嗰種上網睇醫生係唔合理、荒謬嘅。 唔明， 即係譬如我去到一間醫務所，個醫務所好似而家標榜嗰啲財務公司咁嘅，基本上你人都唔使見㗎啦，你係對住個 cam 嘅啫，好似而家 咁啊，撳一字，你傷風流鼻水嘅撳一字。 唔係，可能我睇到個醫生，可能有個 live streaming 嘅問題就係話，我可能用一種方言同佢溝通啦，溝通完佢就話俾你聽，可能你嘅脈搏啊，可能俾條手帶你戴啊，又或者俾個血壓計你 點樣綁住啊？黐線 㗎，係 啦，即係你所有嗰啲 vital signs 咧，就喺你身上面綁電線又好，整啲 monitor 又好，經過個 internet 咧就 stream 俾可能喺印度醫生，因為印度人工平啊嘛，佢就根據你嗰啲vital signs 就判斷你究竟而家咩病，於是就可能開啲好普通嘅藥俾你。咁當然就 given 就係話，你梗係懷疑自己傷風感冒，你先要做呢件事啦。你如果突然間個胃痛，你又唔知自己有咩大件事嘅，你又冇自己唔係教飛 咯。我想鬧你啊，威文，你去唔去幫襯先？屌你啊，真係！ 嘥时间，我唔知系有人提议过啫。 提议过 喺你哋嘅角度嚟讲，系咪好荒谬？ 遥控开刀好唔好啊？ 我唔敢想象啦，即系我谂喺好个别嘅个案里边，喺一啲好 selected 嘅情况里边，可能系可以做嘅。但系如果你话，即係將呢樣嘢推而廣， 唔好理佢啦，皇上呢條友黐咗線啊！ 講埋啲咁嘅嘢， 即係佢講到話可以喺印度喺 皇上真係太好人啦，仲睬你。 唔係嗰日我係 俾我一句何君瑤咁啊，已經唔睬。 因為我好記得佢講過乜嘢噶嘛，佢基本上應該提過一個方案，就係話點解香港啲醫生做手術咁貴，又月求人星求人？喂，係咪可以透過 咁你唔好揾咯？你唔好揾香港醫生同你做啊！中國好多啊！ 即係翻大陸做。 我又介紹我敘利亞俾你要唔要啊？ 唔好歧視中國醫生啊！ 我冇歧視中國醫生啊！我講敘利亞。 唔係，基本上真係 我其實都真係唔係歧視大陸啲醫生嘅。 係係啊！即係如果佢考到， 尤其是咧，尤其是譬如現今喺香港執業緊嘅，係 啊， 內地嚟香港做嘢嘅同事咧， 係 其實我唔覺得佢哋有問題嘅。 如果佢 因為佢哋而家係用而家嗰個水準。而家嗰個同好似頭先我話齋，同兩間大學畢業嘅同學，同一個畢業試嘅執業試水準嚟到香港考試噶嘛？咁其實係一視同仁嘅，我唔覺得佢哋有乜問題嘅。可能大家文化上有少少分別啦，或者甚至可能語言上有溝通嘅問題，但係佢哋嘅專業水平係冇問題嘅。嗱，我而家係講緊以而家嗰個考試水準唔合格，但係將來當政府操控咗醫委會之後，將嗰個水平下降咗之後，會湧嚟香港嗰啲人有問題啦。嗰啲將來有機會嚟到香港嘅人就會有問題啦。而家係講緊嗰班人， 而會唔會就係因為嗰班所謂喺成個醫療體制裏面係最低下層嘅人？但低下層因為你 seniority 唔夠啊，唔係話你即係我唔係講水準嗰樣嘢，因為佢啱啱考完試嚟到香港去行醫嘅時候，一定喺個 seniority 排到最低。會唔會嗰班人接觸香港市民醫病嘅機會係最高咧？反為 其實你都可以咁樣理解嘅，但係即係個實情就係、是。是比較少的，你講這個情況，因為全世界都會知道在香港做醫生是很辛苦的，不只是香港人知道這件事的，其實全世界都知道在香港做醫生很辛苦，所以大家不會是我剛剛畢業或者做了幾年醫生就來香港，是 很少數的，通常是講緊即係比較資深一啦，或者即係已經有翻咁上下的學術地位或者江湖地位來到香港的時候，他一來到呢可能就已經是一個即係好 senior 嘅同事啦，咁嚟就會比較人數會多啲。 但而家就反為要降低個門檻去就一啲以前考唔到試嘅人嚟。 係，因為其實即係大家成日都會有個錯覺就係話你哋嗰啲試好難考， 係 好難合格咁樣。除咗其中一樣原因就係頭先我講嗰個原因，即係話有大部分而家嚟香港考執業試嘅都係內地嘅。嘅醫生，而佢哋嘅合格率係非常之低，講緊一至兩成之外咧，拖低咗個合格率之外咧，另一個要必須要澄清嘅咧、就係其實喺呢個世界上面，絕大部分嘅地方，每一個佢哋自己嘅醫療系統都要有自己本地嘅執業試咧，係一件非常之合理不過嘅事。呢、這個唔係保護主義，點解需要有呢個試咧？同埋點解需要有一定嘅水準咧？就係、因為要保護翻當地嘅。人民的健康保障，因为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香港作为一个南中国的地方，是很多肺结核病的， 风土病、 肺痨病、 又 或者譬如很多乙型肝炎的，这个地方是很多这些病的，无论你在英国或者 在美国做医生做到几叻晓飞都好，这些病你是见得很少的，你會唔識得醫嘅？譬如肺痨病咁樣咧，喺美國幾乎係冇見過嘅。 有 或者譬如乙型肝炎咁樣咧，喺美國咧係罕有到咧，佢哋只會係當係性病嘅一種。 係。 咁所以咧，其實相比起喺香港咧，有某啲病係我哋先至有嘅。又調翻轉，有啲病係嗰啲地方先有嘅。咁所以每無論一個 醫生由一個地區去到另一個地區執業的時候咧，佢都必須要經過一輪嘅考核，然之後確保佢係能夠判斷到當地嘅風土病，同埋照顧到當地嘅人，先至可以俾佢嚟嗰個地方度執業。咁呢個係幾乎全世界都係咁做， 係啊， 除咗一兩個國家，譬如新加坡之外啦。咁但係新加坡亦都嘗到惡果嘅，即係佢哋自己都會有因為呢一個情況而免試執業而產生咗好多其他嘅問題。咁但係總之我意思就話，即係喺一個地方一個地區裏面，佢有一個自己嘅專業試，然之後去維持翻一定嘅專業水準，從而保障嗰度所求醫嘅人咧，係一個世界嘅做法嚟嘅。 即係譬如如果香港咁計啊，鼻咽癌咧，香港嘅放射治療師係最叻嘅。所以变咗当年八九六四呢移民潮嘅时候呢，加拿大、美国、澳洲系三个国家联手嚟挖香港嘅放射治疗师。因为点解呢？因为当年移民潮呢有好多广东人啊，或者系香港人呢系去咗呢三个国家移民。 唔识医。 咁於是乎佢哋嗰边呢不嬲又医开系咩呢？佢哋嗰边大部分系白人，好多时都系 skin cancer。佢哋大部分系快餐文化，所以系 cerebrum， 即系直肠癌。咁但係一撞到鼻咽癌，佢哋投晒行。咁於是乎佢哋嗰一輪呢係挖咗我哋好多鼻咽癌專家過咗去。 嗯。嗱最後問一句啦，基本上呢個草案你就會預計可能禮拜四通過啦。你哋會唔會有啲乜嘢 campaign 可以 gather 一班人去表達佢哋關心你嘅即係關心嘅嘢呢？ 學你話齋，即係如果數票呢就輸硬嘅。尤其是而家有咁多政黨都轉態支持政府嘅話呢，咁其實基本上係冇得打嘅。咁但係即係我成日都講啦，即係 we won't go down without a fight。咁我希望即係嚟緊呢幾日可以做到啲嘢啦。今晚我哋會再同業界裏面唔同嘅持份者開會。 所以呢個時間你都差唔多時候要去開會。 再同梁家樂議員開會。咁希望即係亦都會可能聯同唔同嘅公民社會裏面嘅組織或者持份者去聯絡去做一啲嘢。咁留意我哋嘅公布啦，嚟緊呢幾日應該會有啲動作。 係咪留意杏林覺醒嗰個專業？ 係啊，未拉就快啲拉啦。咁基本上呢，如果有嘢大家可以幫到手嘅話呢，亦都不妨用隻腳行出嚟嘅。咁就留意公布最緊要下。咁今日多謝黃醫生同我哋傾咗成個鐘。呢樣嘢我講真喎，睇報紙係了解唔到咁多。希望你有時間再上嚟同我哋傾偈。好，跟住嗰節就講脫歐啊，我哋三個喺度，轉頭返嚟。 唔該曬。